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樣呢，坐喺旁邊嘅呢，當然就係另一個主持人，就係 Jeffy 啦。 係 ,Hello。 咁今日呢，其實就好似好啲啦，冇我以前啲壞習慣啦，因為上次南高加索呢講完就講完啦，你話要講緊仲有好多嘢講啦。咁但係呢，今日呢，我哋開一個新嘅題目。而呢個題目呢，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呢都會鍾意聽嘅，因為我知道我有啲朋友同我講過，哎呀 ,Eddie, 你一去完旅行返嚟呢，就猛係講呢啲咁樣嘅即係遊記呀、地理啊，或者甚至歷史啊，哇！好多網友咧就直情誒嗰幾個禮拜休息嘅， 未去過啊嘛。 係咁，佢有啲人咧就話：哎呀，好悶啊，都係唔聽啊，等阿財哥講完曬先聽啦，咁樣樣嚇。咁我希望咧，你而家一定係聽緊啦嚇。咁今日咧講呢個題目咧，當然亦都係我最心愛嘅一個題目，一就係同太空有關啦，即係同天文有關，同太空有關。第二就係同外星人有關。咁亦都係同未來有關，你係有科學嘅成分，亦都有科幻嘅成分，咁其實呢都係講外星人嘅。咁但呢個外星人呢，我哋今次用一個角度好有趣。咁有趣嘅呢，其實係有個名嘅添㗎，係一個悖論，我哋叫做係一個謎團，係一個悖論，或者一個 paradox， 我哋叫做英文就係咩叫費米悖論。咁費米呢，如果大家真係喺大學即係涉獵過物理學啊，讀過少少呢，你就知道佢係20世紀一個大嘅物理學家，其實好出名㗎。咁當然好多人就淨係識得係就係愛因斯坦啊，咁樣最多呢就而家就霍金啊，咁樣係咪。咁但係呢其實費米呢佢好大成就嘅。咁但係未講費米之前呢，頭先既然提到霍金，咁我又用霍金呢嚟做一個引子，點解呢？其實我喺呢度都好似講過 Jeffy 記唔記得，就話霍金呢，當然佢而家晚年啦，晚年你都唔會話係即係期望佢喺物理學嗰方面係會有好大嘅貢獻。通常呢，即係你知物理學真係咁艱辛啦，你即係差唔多三四十歲或者最多四五十歲呢，嗰啲貢獻就已經出曬嚟㗎啦。你去到成六十歲七十歲嗰啲呢，你係做大教授，咁但係呢其實你應該做一個授業啦，係啦，好難㗎，真係嘅。有啲人甚至咁講添，佢話數學呢就係最犀利嘅，即係由一邊另一邊啦。如果你話社會學嗰啲，可能係六七十歲都仲有貢獻啊。咁比如如果你生物學嗰啲，可能都去到四五十歲，但係物理學嗰啲可能三四十歲，但係數學呢，佢話你25歲之前冇成就呢， 咁你一世都 你又可以轉行㗎啦，基本上25歲冇突破，你已經可以轉行㗎啦，咁樣啊。我諗霍金嚟講，當然佢即係嘅成就呢，而家講成40年前啦，即係而家可能聽緊好多都未出世，但係佢正正就係話，因為佢而家唔係一個即係好我哋叫做活躍嘅喺科學嘅前沿進行一個研究。咁反而呢佢就多咗時間，因為佢咁知名度咁高啦，係咪。咁其實我覺得係啱嘅，係好嘅。咁佢就講多好多嘢。 做啲科普啊。 冇錯啦，佢亦都係進行啲科普啦，即係推廣啦。咁但呢其實佢先後呢係真係有幾次呢係提出警告嘅向人類。咁當然其中一次呢，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呢就係應該係2007年頭嗰個嘅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小組 IPCC 發表嗰個嘅第四號報告書 AR4 嘅時間呢，咁佢就同連同一班科學家就將嗰個末日鐘嘅指針即係擺到去最近指夜嗰個啦，咁呢度講過唔再講啦，即係大家知道啦，因為全球暖化呢個危機係好嚴峻。但係另外喺近年呢，佢就對兩樣嘢係特別提出警告嘅。一個就我哋喺度提過㗎喇，就係話人類其實係唔應該大力去發展 AI 嘅。記唔記得？即係話你人工智能呢，你唔好以為好好玩。係啦，你呢就換火自焚。到頭來呢你就自吃苦果啦。咁即係等於呢差唔多講返100年前咁滯，真係唔係講笑嘅。即係最先有關呢挺咁樣嘅科幻小說呢嘅作品呢，接近100年啦，就係話人類製造嘅呢啲咁嘅機械人啊，各種嘅機器啊創造物呢，就會可能反過嚟呢加害人類甚至就消滅人類取代人類咁樣。咁呢個呢當然佢哋用個名字更加早添啦，就係1819年，但係嗰個係二數嚟嘅，嗰個特別早嘅，就係嗰個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用呢個名佢叫做法蘭克斯坦情結Frankenstein Complex，Complex 是指 即係一個心理上嘅結咁解啦，即係嗰個情結啦，法蘭克斯坦情結。咁但係即係嗰個1819年嗰個係二數嚟嘅，跑喺時代嘅前頭嘅遠遠嚇。咁但係真正大量係講呢啲咁嘅題材咧，即係特別係用到唔係嗰個怪物啊，而係機械人啊。機器嘅呢就真係大概100年前啦，就係1916年17年或者1920年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科幻。咁但係而家嗰啲係科幻作家啫，但係而家呢個係鼎鼎大名嘅霍金喎、好啦，咁但係今日唔係講呢個題目，今日又有個另外一個警告啦，就係點呀 ?Jeffy 講下啦。 佢就話啦，人類呢即係我記得咋、就盡量唔好接觸外星人啦、因為你俾佢發覺呢你係隨時呀、又會自取滅亡 㗎。係啦冇錯啦講得非常好啊即係佢就提醒我哋，因為呢其實過去幾十年呢就有一個所謂外星生命嘅探索啦，就即係科學界呢本來就有啲好邊緣嘅即係位置呢就一路移到呢，而其實而家都當係一個真正嘅科學探求、我哋所謂 respectable 嘅一個 scientific inquiry 啊，即係以前啲人就科學家就唔夠膽講啊，就算佢係做咧，佢都係喺公餘嘅時間做嚇。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咁啊亦都好多人好熱衷呢樣嘢啦，係嘛？但係霍金咧就唱反調，佢話：你哋唔好啊，你以為好好玩又係啦，好似 AI 一樣啦，唉，你甚至佢話我哋唔好隨便暴露咗。我哋所在嘅地方，唉，如果唔係俾外星人知道咗咧，唉，我哋有難啊咁樣樣嗱，咁呢一個咧，一陣間今日呢個講題咧，我哋臨到尾都會翻翻轉頭講呢一個觀點嘅。但未講呢個觀點之前咧，其實我哋會即係探究一樣更加根本性嘅嘢。根本性咧，呢個就係叫做費米悖論啦。咁未講費米悖論之前咧，好快脆介紹一下費米呢個物理學家啦。 好啊。 嗱，其實費米咧叫做 Enrico Fermi。Fermi 佢係意大利人嚟嘅，但佢真係好叻嘅，又係天才，即係佢好後生嘅時期咧，已經係有好大嘅貢獻啦。咁啊，讀過物理學，特別係啲粒子物理學啊，即係講啲上個世紀對物質嘅研究啊、能量啊嗰啲量子啦，我叫大家量子物理學咧，咁啊知道佢有幾個大嘅貢獻咧。我哋而家喺呢個粒子世界入面咧，其實分兩大類嘅粒子嘅。一種咧即係叫做費米子，一類咧就叫做波色子。咁樣咧其實都係佢科學家嘅名嚟嘅。波色子就 Bose 啊 ，B-O-S-E 嚇、雖然有個音樂嘅品牌叫 Bose 啊，即係嗰啲器材，但係就唔係嗰個啦，梗係啊。咁但係佢一個科學家叫 Bose。但另一個就係 Fermi 啦。咁啊 ，Fermion 同埋 Boson 咧。其實前一排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去找一個咩希格斯係嘛，或者黑格斯嘅粒子咧 ，Higgs boson 咧就係波色子嚟嘅，我哋叫波色子。咁但係費米子咧，即係呢個亦都係最先咧係由費米提出，然後先後來先至有所謂分費米子同波色子嘅。咁佢就係話佢根據當時一個大物理學家叫做 Pauli 啊 ，Wolfgang Pauli。Pauli 咧，其實係早喺1925年嘅時期，佢已經提出啦，就係話原來咧有一啲嘅粒子咧，佢係即係一個物理嘅體系，特別係一個原子嘅環境入面咧，其實佢哋係一定唔能夠處於係一個同一個量子狀態嘅嚇、即係如果有一粒係處咗喺呢個咁嘅 quantum state 嘅話咧，咁佢一定咧就要處喺另一個 quantum state 啊，咁啊唔再詳細講，如果咪即係成個今晚就講曬嗰樣嘢都得㗎啦。咁所以咧佢就叫做 Pauli 不相容原理，叫做 Pauli's 就 exclusion principle。exclusion 即係話咧有你又冇我，有我又冇你，即係大家只能夠咧係處喺一個特定嘅狀態。咁如果我即係等於一張凳咁樣啊，原來火入面得一張凳嘅啫，我坐咗呢張凳咧，你就冇得坐㗎啦咁樣。咁但係原來波色子唔同喎，波色子可以大家喺處於同一狀態。咁但係所以後嚟費米受到呢個 Pauli 呢個不相容原理嘅啟發咧，就提出咗費米子。咁佢話所有即係要服從呢個 Pauli 不相容原理嘅咧，呢種嘅粒子就叫費米子。咁其實唔係所有粒子都係費米子嚟㗎，咁就話有啲粒子咧，原來佢唔係，咁後嚟就係叫波色子啦嚇。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呢，佢喺1926年呢，佢同另外一個又係鼎鼎大名嘅科學家就叫做迪拉克Dirac。咁迪拉克呢就即係一齊研究呢，就提出咗一種呢嗰、那個叫做統計力學，其實都係喺量子力學入面衍生嘅一個呢，就叫做 Fermi Dirac Statistics 吓、費米迪拉克嘅統計學咁樣。咁呢個已經早喺1926年差唔多即係90年前啦。好啦，咁但跟住落嚟呢， 另一個重大的貢獻呢，就是1934年呢，其實佢都係根據 Pauli， 所以 Pauli 其實好重要嚇，即係 Pauli。但係即係而家啲人記得呢個費米多啲咧，就是、關於原子嘅衰變啊，你知好緊要呢、這個就係、是、decay 啊 ，atomic decay。咁呢個 decay 就係、是、即係分別嗰啲叫做放射性元素同埋非放射性元素嚇。咁、啊、即係我哋咧組成我哋嘅身體啊，或者即係周圍嘅事物咧，大部分其實都係穩定嘅元素嚟噶嘛，即係 non radioactive 嘅。咁但係咩叫 radioactive 啊？其實 radioactive 就係話你唔理佢，甚至就你點理佢啊？倒翻轉頭啊，你點樣理佢咧？其實都改變唔到佢，佢就係會點咧？會自發地 將一啲粒子飛出嚟， 冇錯啦，會掟啲粒子、掟啲能量出嚟，而自己係變咗由一種嘅原子、變咗另一種原子嘅嚇、嚴格嚟講就是原子核啦，有一種原子核變咗另一種原子核，咁呢個我哋叫放射性衰變啦，有時叫蜕變啦咁樣。咁但原來喺呢個放射性衰變咧，早喺1930几年咧。啲科學家已經計數都計唔掂喎，佢話點解咧？你將嗰啲放出嚟嘅粒子嘅能量，即係加加埋埋，同埋你見到佢哋變咗之後啦，佢喪失咗啲能量咧，大家即係唔啱數嘅， 對， 好似欠咗少少咁樣，咁欠咗少少啦。拋離咧嗰陣時又好犀利啦，佢又諗佢會唔會有一種粒子咧，其實係我哋完全係測度唔到嘅，測量唔到嘅，所以佢帶走咗啲能量咧，咁樣樣。咁後嚟費米就根據呢個思路咧，佢就真係認真咁樣嚟論證嚇、即係攞好多數據，而且佢仲幫佢改咗個名，咁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呢種咧就係穿透性極其強嘅，即係話咧，而家分分鐘咧都唔知即係無數嘅呢啲粒子穿過我哋嘅身體，甚至穿過個地球啊，係完全好似冇嘢咁樣嘅，冇阻擋嘅。呢種佢叫中微子啦。叫做 neutrino， 咁留意 neutrino 呢個字咧，好多時咧，坊間咧，如果佢冇有個即係受過科學訓練咧，佢譯錯嘅，就譯做微中子嘅。 哦， 因為 neutron 咧，大家知道係中子啊嘛、，neutron 係嘛？你知原子核入面就 proton 質子同埋 neutron 中子啦。咁、佢 neutrino 咧，佢就以為話即係好細咁嘅意思。OK， 咁咪細咪微咯，微中子咯，咁係絕對錯嘅、因為你咁樣咧，就俾人嘅錯誤印象，以為係一種細嘅中子、但其實佢同中子係 冇關係， 一啲關係都冇嘅。咁、所以咧，其實佢正確嘅中文名叫中微子啊，就唔好千祈唔好倒轉嚟讀啊，微中子係錯嘅。咁、呢個 neutrino 咧，呢個名亦都係 Fermi 改嘅。好啦，咁、你話佢都已經犀利啦，但係佢後嚟1938年嗰陣時咧，即係佢就即係去咗美國，即係佢當然嗰啲科學家好多時都交流啊。但係嗰陣時其實已經咧係好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爆發嘅邊緣，而意大利咧亦都有墨索里尼，就係、是、呢個法西斯主義啦，就是、崛起。而呢個崛起嘅時期咧，亦都係有好多咧，即係種族歧視嘅政策，或者係種族嘅隔離啊、壓迫啊咁樣啊，即係等於納粹德國啦。咁當然納粹德國就特別針對猶太人啦嚇。咁啊，雖然咧即係費米嚟講咧，就即係佢。即係唔係受呢個納粹嘅壓迫，但原來佢受法西斯壓迫，佢都覺得唔掂啊！即係佢自己。